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梁文道、王慧伦，光明顶。 光明顶听众咧就好有知识嘅， 犀利， 水平最高， 真系水平高，真系冇有 水平咧。呢、這个大陆名词水准高， 点止我点咗水平高啊？陶杰，我仲有水平较高添。 唔好讲水平，呢、這个一国两制啊，香港人讲嘢使用嘅中文咧，应该用翻一贯，唔好受邻近地区影响。啊，呢啲咩平台啊，咩素质啊，水平 啊， 咩？ 加大力度啊！ 呢位有位清自称蝦毛咧，佢话鸡同恶霸讲嗰晚咧就批评路牌翻译员将蓬莱个蓬以 P 音翻译，就路牌翻译员遭到无辜游论。 哇！ 佢呢个咧蓬莱个蓬译可以读做蓬嘅吓，呢、个确系事实。 啱噶， 不过有时咧，即粤语系有异音，即系佢有转音。嗱，举例嚟讲，呢、个《诗经》吓、叫。关关追咩呢？你话你啊，敢唔敢讲？ 最高咯 吓， 冇、 错啦。 读诗 经嘅在河之洲， 你读得啱。 小淑女喎， 只不过咧， 君子好逑。 只不过咧，因为由于我哋世俗嘅道德观念啊，或者系嗰、个 生将诗经嘅一个字都 嗰、个市民嘅感情承受能力咧，系同两千三千年前同，所以咧一般嚟讲咧都读歪少少，亦。读为班班追沟嘅， 但其实呢个错嘅， 污染咗诗经 啊！ 咁啊，点为之啱，为之错咧？卅年前某电视台新闻报道员吓，讲个叫核子，佢叫核子，佢认为核子啱啊，即、系好似呢位蛤蟆 讲，啱，不过读 斗擦个斗，佢应该读做狗啱，系你唔系话错，不过呢个有时嘅嘢咧系照主流好少少，而家仲有人 语音会变噶嘛， 核子啊 語音會變 系嘛？ 另外咧，喂，陶杰啊，仲有一个听众咧，都好重要喎。有个郭医生咧，佢答翻我哋头先嘅疑问。头先我哋话唔知道李国章嘅爸爸系边个嘅， 一时醒唔起啊，原来李福树 系李福树，系会计师嚟嘅，已故啦。不过佢公司仲喺度，哇，犀利， 系 仲有将呢个退休 专用， 林专用系冇乜错， 林专用。 仲有张 fax 系一个退休公务员写嚟嘅，系嘛？ 退休公务员 呢个退休公务员好多智慧。 佢话咧，即系以前殖民地智慧咧，就系以前嘅殖民地一定要可以自立自足，即系话咧，香港殖民地不能够系要求英女王去补贴，亦不能够要求英国首相开闸，下令英国人全部涌嚟香港， 自由行嚟香港，万切斯特啲球迷 呢句你加上去嘅，好似 第二 去你演绎 由英皇送即系差遣遣往呢个香港殖民地嘅港督咧，通常嚟讲一任三至四年啫，佢唔可以喺嗰度租一层楼嚟住。只可以住喺港督府。第三呢、个咧，港督咧系唔可以咧去探访呢、个叫拜访呢、个叫街坊委员会、街坊组织，亦不能够咧系出席佢哋啲盘菜宴啊之类， 蛇宴、斋宴啊啲 啊，蛇宴啊、 斋宴啊啲系嘛， 亦不能够咧系每日七至十一咁样做到一只牛噶。咁第四咧就同第五跟住有两点咧，就喺字面上咧对董夫人有所不礼貌之影射，所以就从略啦，遗传厚道啊，从略啦。 写得好好， 不过咧， 关佢啲系英文写嘅， 声称前任呢个叫做公务员嘅咧， 退休公务员 啊，即系都好有智慧啊。一听就知道咧系内行人，系嘛？咁诶，另外一位呢个殖民地教育其中嘅秘密系将本地语文病化，使之成为中英失据、两途皆失嘅局面。香港咧呢、这个二等、三等嘅地方人民，如果能要在国际舞台比英帝国人民优胜咧，呢、这个时代嘅悲哀。语言咧吓、用作毒药嘅悲剧，香港人有病，其中一大病征喺语言嗰度吓。咁啊，呢、这个。是听众意见啫， 咁啊， 但系咧，黄慧伦啊，你头先讲紧一样嘢咧，即系我哋读啲听众嘅 fans 同埋新闻之前，你讲紧一个我觉得几爆炸性嘅消息，对好多人嚟讲就系、是、 点爆炸？ 即系佢就讲到1970年嘅时候，英国已经有啲谂法，就系要香港咧，始终都系要交翻俾中国嘅，已经有部署添咯。 系啊，当时其中 比一般人所讲嘅早好多。 系啊，因为当时其中佢哋嘅谂法咧，英国佬吓，其中嘅谂法就系、是、即系点样保护香港，唔好俾即系大陆接收。 冇嘢噶，你1967年睇住见你咁癫。系嘛？又通街掟菠萝，一阵又冇理性，慢慢啊，放火连播音员都俾你烧死埋。 系啊， 喂，即系我无啦啦走嚟反英抗共，不如你攞翻去算啦，系嘛？ 当时真系谂过噶，咁谂过几招保护香港不受内地收接收噶，其中一招就揾美国噶，系啊，又揾美国出手， 外国势力介入。 即系话嗱，因为你英国佬佢话喂，我自己都搞唔掂，你点知杀啲咩人嚟？于是我谂过咧，就系咧维持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就揾呢个美国或者联合国插手，咁啊顶住内地。咁啊讲一轮之后咧，话不过呢个咁嘅政策咧，都唔系一个最好方法。咁最好方法咧，就等中国政局稳定啦，我哋就派个人同佢倾，点样交翻香港？ 呢个好有理性啊！ 系啊，讲完啦，最后就去到呢段啊，咁就完咗啦。个 file， 诶，系下一段个文件去边啦？冇咗啊，又唔知要等30年先睇到啊。即系呢啲就系殖民地智慧，人哋一早啊，70年代已经话，诶，俾翻你啦， 食之无味，弃之唔可惜 啊，已经谂过点样交。咁要交返俾你嘅话呢，哦，冇所谓喎、哦。你会睇到哇，你知㗎啦，你知香港啲土共或者成日讲啊，有好多陷阱啊，埋下好多地雷啊，吓专搞返香港啊。人哋其实70年已经话你听，我唔鬼要。 系啊， 你要我俾返你。不过问题我几时俾你？你话声我听啊，大佬，你上面乱晒龙。 呢个咁嘅，呢啲香港啲地方啊，系呢啲地方啊，是斤两啊。即系我据呢六年咁睇咧，系唔值得英国佬去蓄意埋地雷 吓？点解？ 你话有冇咧？有冇咁临走吓？咁、啊、剩下啲鼻涕，抌低啲厕纸包啊，云吞咁留低。咁啊，多多少少有噶啦。或者食完个香蕉，随手咋，唔系特登啊，随手掟个蕉皮咧，放喺度冇摆好咧，咁啊有啦。刻意埋地雷咧，我认为唔值得。 系啊， 香港未够班。啊！你而家唔系印度、巴基斯坦呢啲大国，如果我要整蛊啊，我都要整蛊一个 IQ 高啲噶啦，系嘛先有满足感啊！ 不过讲真啦，你讲到英国呢个殖民智慧咧，我觉得最犀利有个人物咧，好得意嘅呢个人物就系、是、查理二律啊！喺香港嗱，大家读中学读历史咧，就个个都知道查理二律系边个啦。但系好奇怪， 要解解话啊！ 系啊， 而家好多人嚟讲查理噶，查理系边个都唔 识。查理斯就识，二律就唔识。 但系你谂下咧，香港咧好多嘅街道，好多嘅地方，都有啲好多以前英国喺香港曾经有个重大贡献，或者英国都心谂。 佢系伊利近街啊，呢个伊利近啦， 系咯，即系有翻呢啲人名。 卢家道 唯独系。香港冇任何一条街，冇二律， 拨顶炸， 拨顶炸， 第一 都有， 系嘛？ 但系其实唔系第一个，香港严格嚟讲，第一个总督唔系拨顶炸，其实系二律， 冇错啦， 二律军管， 冇错啦， 系二律立翻嚟噶， 啱啦。但系二律咧，点解会冇咧？系因为当年英国佬都唔中意佢，因为佢谂下打完鸦片战争要签个约嘅时候咧。签个约入边咧，其实当时除咗香港之外，另外一个英国佬想要嘅地方咧就舟山群岛。 系要舟山， 系啦， 要舟山，舟山好啲 啊，老董乡下， 冇错， 唔系啩？ 真系啊，真系啊！如果你打开地图睇啊，你睇下舟山群岛喺长江口以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海域嚟噶。即系其实咧，嗰度又多渔获。 呢个二律咧有个补充，呢个系咧呢个叫中国所称嘅鸦片战争，国际声称为之贸易战争嘅时候咧， 中英战。 呢个系啊，呢个系喺前线嗰度咧，系专门搞风搞雨嘅， 冇错啦， 一个英国嘅 将军吓， 军官吓，佢咧喺嗰度系点解嚟？英国佬当时唔中意二律咧，有原因啊，因为喺呢个当年啊，喺鸦片战争时期啊，发生一宗叫做尖沙咀村民林维喜被杀案 事件， 系啦， 咁啊呢条友咧就林维喜乡下佬嚟，而家喺。当年尖沙咀是条村嚟嘅，佢就系喺呢个尖沙咀村喺边度咧？据考证喺而家摩地道同埋黑即系黑咩嘅黑德里嗰头， 黑德路 嗰头一带嘅， 系 咁咧呢个咁嘅林维喜有一日就行街，咁咧就去到嗰度咧就两条英兵唔知饮醉酒定咩就摊尸咁啊摊喺嗰度瞓觉晒太阳。咁呢个林维喜唔知点解呢个真相冇人知。唔知困到个英兵啊，定系咧走埋去挑人？ 专登噶。 英兵起身，嗰度三两个起身就监生打瓜佢。 哎呀！ 结果死一个人。 嗯。 咁啊，当时咧，即系嗰日未打仗嘅，即系未割让嘅。 未割让 嘅。嗰时英兵已经系上咗岸嘅，就哈爸爸。 冇错。 当时清政府嘅要求，你咧英军喺中国领土度杀人， 嗯， 应该由将空犯交出。交由清政府即系当 送去广州 审理。 嗯。 二律一拍台又唔得。 冇得倾， 我哋自己审， 我哋自己审，因为呢两个英兵系应该受英国军法管辖， 嗯， 结果嘈就嘈到去英国外交部， 嗯， 呢个外交大臣啊，叫巴马尊， 巴马尊啊， 中文就巴马尊，就英文叫 Palmerston。我话 Palmerston 咧系一个比较讲理嘅人，我话唔系啊。喂，咁你呢班军佬喺出面唔生性打怪，系应该俾翻中国政府审理喎。嗯。巴马尊咧就俾电报俾阿二律啦，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算啦，你交人算啦。点知二律话唔得，哇！嗰阵时系叫君在命外啊， 将在外， 将在外， 君命 有所不受，真系啊，恶到咁啊，就妻你。 冇错。 咁结果咧，巴马尊冇符，喂，山高皇帝远。吓，嗰阵时 管唔到 又冇 fax， 一来一回几个月，但 系 所以呢个亦都系鸦片战争嘅起因， 起因之一嚟噶。 就二律系管唔到啊， 冇错， 英国佬管唔到。 但系咧，二律咧有样好犀利，我觉得都好有远见噶。当时佢翻到英国咧，就俾人炒鱿鱼，仲你做乜拣啊？唔拣舟山， 拣到山卡拉， 咁嘅山卡拉荒岛，你估佢点解拣香港？犀利，佢睇到一样嘢啊，同张保仔有关。佢发现咧。点解张宝仔呢啲个海盗咧打劫珠江口啲渔船， 咁就匿晒嚟香港， 就匿晒嚟香港，后屘 喺上边咧， 唔会喺上边啊！原来香港维多利亚港广阔水深，冬天不结冰，夏天不冻，系啦，多位匿啊！跟住佢发觉原来个天然嘅好军港嚟嘅， 嗯， 所以佢一开始咧，佢睇中香港有几个好处：第一，佢有一个好好嘅港口；第二咧，佢好在就系荒岛。你谂下，如果佢好多人，佢嚟管埋你啲中国人，佢咪好闹搞？你冇人咪好咯？ 嗰阵时大约几千渔民， 咪咯？嗱，你冇人咪好咯？所以跟住佢就要香港啦。嗱，但系佢攞香港之后发觉唔掂，点解咧？嗰啲清兵咧，就喺尖沙咀嗰边，即系对住个维多利亚港 对面海啊！ 唉，跟住话冇，咪搞，我立埋九龙。立埋九龙呢啲清兵就去界限街，唉，哎，唔好搞，攞租埋新界， 攞埋新界， 所以新界点解叫新界？即系今日我哋成日叫新界呢，如果我哋真系中国人啊，唔好再叫新界， 叫保安啊， 咩叫新界啫？新界个概念啊，你谂下咩叫新界？新嘅一块界域， 新疆， 即系一样咁嘅意思，即系咁嘅意思。新界咧系对英国人嚟讲系一块新嘅世，新嘅领界，新疆都系噶，对中国对当时清人嚟讲系一个新嘅疆域啊嘛。如果我哋真系有骨气啊，以后唔好叫新界。咁啊，但系当时叫新界咧，吓当时叫新界嗰块地方咧， 政治化叫开咪叫 啦。我哋啊，同啲好共讲啊，嗱起嚟啊，真系改名啊，啲村长嚟真系改名， 冇啦，冇改名，改名人民路咪死。 但系你谂下，叫咗新界之后咧，有样嘢好得意嘅，佢管新界嘅方法咧，同市区完全唔同。 系啊，开始啦，两劈嘅，点唔同咧？一阵先讲，传真号码23390209。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梁文道、黄慧伦，光明顶。 传真号码23390209，咁啊要传真啊，好爽啲啊！有位 David 就话：各位主持比大陆人、香港人的政治智慧很低，不能跟西方人比较。好像香港被弄成这样，就算换咗全部部长都冇用。更重要的是，某某人仲喺度当权。咁啊，有位欧太就话： 呢啲嘢， 你哋批评香港、中国嘅中英文，我都同意。但同样，我觉得光明顶之中出现咧，用呢个剑嘅数量词形容女性。溝女、界女等市井離俗言語呢， 亦唔係必須嚇，點解勾帶厚度啊？佢冇話唔應該，佢話唔係必須啫，唔係必須啫，即係你都得咁講得，不過唔係事必要咁講。 有需要形容嗰啲粗鄙嘢就可以用， 唔係粗鄙啊，呢個係通俗啦， 市井啲啦， 市井啲啦，即係有時講到通俗，我哋唔夠二台通俗啊， 係嘛？你個人意見啦， 個人意見， 梁文道嘅意見啦， 市民打成一片好啲嘅。 咁啊，啱啱讲翻新界， 新界佢点玩法咧？ 嗱，新界嗰个玩法好特别。佢新界咧，佢就嗱市区咧，我哋知道，即系香港直，即系港英啦，管理九龙同香港，同管理新界嘅方法系啦，系好唔同嘅。管新界咧，佢有少少咧，系由得你新界啲村民、啲乡民 其实自己搞， 自治。 系啊， 顶多李文府系嘛？ 嗰个叫李文府嚟。 李文府啊嘛， 九龙啊冇李文府，新界 香港都冇啊，系新界自有嘅。所以新界咧就好得意，好多村规咧。九七前嘅时候，我记得经过一条村 啦，大清律例都得。 系啦，冇错，真系噶。九六年啦，村口冻住个牌啊，写住依据大清律例，点后不许外人进村。喂，全世界仲喺边度行紧大清律例咧？你谂下， 有啊， 即系就系嗰度啦。所以新界嗰个概念系一个军事缓冲区啊，就系咩咧？佢咧就系想同当时嘅中国政府，即系清朝政府隔开，即系你啲清军就喺新界以北、罗湖以嗰个以北，然后英军咧就尽量唔进入新界，而新界咧就交翻你自己中国人搞掂自己，就隔开我英国人，你中国人系啦，冇错，咁样隔开嚟 呢个灰色地带，黑白之间有个过渡， 冇错，所以就俾好多着数新界人噶。 同埋仲有一个原因咧，当年英军占领新界咧，林村嗰度咧曾经同村民有个 有激战啊，系啊， 呢个占领港岛啊、九龙嘅时候就冇 冇事啊嘛， 冇事， 根本都冇乜人啊嗰阵时，新界先多人啊。 翻嚟先知 变咗靓靓嗰铺嘢咧，就觉得知道硬来 系啦，即系不如你自己搞啦，同埋俾好多着数。因此你觉唔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哋而家中学咧，个香港中学生都知道香港最早发展嘅新界，但系点解而家好似有个感觉最落后喺新界？就佢刻意唔去掂新界咯， 冇话落唔落后嘅，最有中国传 统文化，最有文化，选举文化都有嘅。 选举嗱，好似而家呢几日喺度， 好似阿刘主席话喂。咁样 饮饮食食， 饮饮食食，呢个中国新界人传统文化嚟， 系啦， 点可以话落后？ 简直清朝文化呢个，正如大清律例系新界先有。 落后即系你睇唔起自己。 我冇啊，我冇啊， 睇唔起中国文化啦。 即系佢起楼起少啲，保留你传统嘢多啲。嗱，所以点解后屘港岛明明系一个花岗岩嘅一个荒岛，会发展到咁快，而新界冇乜点喐，佢特登唔去喐。佢特登有你嚟，然后跟住就俾好多着数啲乡民村民，然后直到今日咧，其实个后遗症都仲见到啊。 选举史啊，喺1962年之前咧，新界原居民系可以揸住本殖民地护照直接 定居，直接去英国噶， 一落机就可以唔走嘅。 系啊， 就可以做餐馆， 高等人嚟噶，高真正高等华人系新界原居民。 所以点解而家你见到仲有好多新界原居民咧？一半时间喺香港住，一半时间喺利物浦啊、剩啊嗰啲开餐馆啊吓， 仲请嗰啲咁嘅大陆嚟非法入境嗰啲添。 对佢嚟讲冇所谓噶，你呢啲新界人咧，同佢个文化格格不入。你去到你最多开餐馆同埋洗衣馆 就住喺同 你冇办法咧，系同佢咧 主流结合， 冇办法沟个主流，同埋冇办法咧系攞佢嘅工作职位啊嘛。 系啊， 系嘛， 反而印度人就得， 印度啊、巴基斯坦得，可样 斯里兰卡都得添啊。 系啊， 上次去见移民官嗰个斯里兰卡人。 系啊， 所以即系呢啲即系殖民地智慧啊。 呢啲真系殖民地智慧啊，所以点解咁高张搞到咁样？所以呢度系牵涉一样嘢，就系话佢点样同啲土著啊。但我呢个土著冇贬义啊，即系 primitive， 即系当地人、本地人去打政治交道咧。 native 啊 ，native 就系啦。 虽然你讲嘅呢个形容词，我都唔会强烈反对。好似都系欧太讲 native 啊 ，native。咁啊，点样同佢打交道咧？但系好似一路以来都好多历史噶。 系啊，仲有几十秒去讲翻啦。呢个 啦，时间差唔多啦。 喂，又有机会啦， 再讲 嚟啦。 好啦，今日陶杰、梁文道、王伟伦。光明顶，就会听晚见。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